看到我们俩就比较喜庆，是吧？ 哎，对，然后这个生活嘛，还是需要这个放松一下的。 嗯 啊。 给大家带来我们每个周四早上的知识类的资讯啊！今天上来跟大家说的第一件事呢，是这个创业导师李开复在教大家如何选择一家适合自己的公司。我们都知道，创业导师李开复呢，这些年开始转战这个人工智能这个领域了，然后呢，也这个参加了很多的演讲，跟大家说未来呢，20%多少多少的职业会被机器人所取代。 嗯，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贩卖焦虑？ 贩卖焦虑， 贩卖焦虑 啊！饼干怎么看？ 他们都说这个只有自己很焦虑的人才会觉得别人都在贩卖焦虑。 哎呦我的天哪就是这怎么讲，说什么的都有， 是说什么的都有啊。 对， 那这个李开复呢，这些年研究人工智能呢，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新的趋势啊，方方面面的。那今天说的呢，是如果你未来打算从事人工智能方面的工作，那你如何选择一家适合自己的公司啊。 嗯， 这是李开复给大家的一些建议。他说呢，他不支持应届生盲目创业。为什么呢？刚毕业的时候你社会经验不足，人脉不够，不懂管理，所有我们担忧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都会发生。所以呢，没有经验的创业成功的概率微乎其微。那李开复呢，建议想创业的人可以先加入一个公司，等到积累了2-3年的经验之后再考虑创业的事情。 哎，同样呢，开复老师啊，在选择公司的方面也给大家给了这样的几个选择啊。 嗯， 首先呢是这个大公司。 嗯， 对吧，大公司肯定是有优势的呀啊，因为大公司有数据，有好的老板，还有好的体系。但是呢，大公司也有问题啊，说你在大公司里呢，可能会被分到某个部门，就比如说你做技术的吧，你只能做技术，就很难再去了解啊，比如说用户体验呢，啊，这样的一些知识啊。大公司呢，不会让你接触到全方位的数据以及产业运营。那么第二点，其次啊，那跟大公司相对的，就可能是这个是吧，稍微小一点的这个创业公司。然后开复老师就说呀，说选择创业公司的时候呢，第一种是选一个已经走入人们视线的公司啊，就比方说呢，可能不如像大公司我们经常提到的 BAT， 嗯， 对吧，像那么巨头。嗯，但是呢，哎，这公司呢，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哎也经常会听到它的名字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 嗯， 啊，进入这样一家做 AI 的公司，你也会学到很多。 嗯， 啊，他们的规模呢可能已经是几百或者是上千人，但是呢你依然有机会见识到啊跨行业部门的运行，学到不同部门之间的一些知识。 嗯 啊， 那还有一种选择呢，是虽然你想做这个人工智能方面的工作，但是你可以选择去那些并不是人工智能类型的公司。李开复说呢，说你要选那些规模不大、有上升潜力，并且呢已经认识到人工智能的重要性的公司。这些公司的特点呢是数据多、用户多，日活几千万后呢，突然发现他们需要人工智能的支持。当你选择这样的一家公司的时候，你需要确定这个公司懂得人工智能，并且在乎人工智能。未来呢，如果在人工智能这个方面布局的话，哎，你就能够担纲大任了。 哎， 嗯， 对喽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最后一类啊，就是小初创公司。 嗯 啊，皮包啊，不是皮包公司那不是皮包公司，这公司呢，这个开复老师呢也给出了一个详细的建议啊。对于想创业而不是找工作的人来说呢，说在小公司呢会学到更多啊，公司的任何问题，包括产品啊、用户啊、竞争啊、市场啊、还有技术啊你都会接触得到啊。到时候呢也会让你去解决啊这个初创公司面对的啊复杂性的、综合性的、你可能都不知道的、然后没有接触到的领域的一些问题啊。但是有一个底线啊，这个底线呢我觉得大家要啊明确一下，就是呢这家公司啊最少要有10个人，就是一个小初创公司， 嗯， 你怎么也得有10个人。因为如果说大部分3-4个人的公司是吧，还是有局限性的，最好是10到50个人的公司。 嗯， 对吧，你看 有了一个基本的分工比较明确了 啊 大家也能够各司其职， 对吧，3-4个人， 像3-4个人的话， 一个老总、2个副总， 每个人都忙得手脚乱飞的， 一个财务 感觉混乱成一锅粥啊。最后呢，李开复还给了一个怎么判断好公司的建议，那就是看投资方是谁。 哎， 那你要先研究一下哪些国内或者国际的基金是可以相信的，这些基金呢经常出现在各种排行榜上，你要找到这些可以信任的投资机构，然后呢看他们投了哪些公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公司是非常值得信任的。 嗯，然后呢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啊，就是开复老师，开复教授， 嗯嗯， 啊，对毕业生在未来的人工智能领域啊，如何选择一家适合自己的公司，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启发。 嗯，也启发到大家说我诶是不是可以学一个跟人工智能相关的专业哈。 来不及喽。 来不及了呀。送给大家一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不太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 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多大爱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苦，哎呀 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弟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和你见面的青年说节目，继续来到我们周四早晨给大家带来的知识类的新资讯。 刚刚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开复老师啊，说如果大家在未来呢要选择一家适合自己的人工智能的公司，开复老师给出了一些建议啊，希望能够对大家有启发有帮助。 接下来呢我们会跟大家讨论这个好莱坞怎样塑造让人喜欢的英雄人物。我身边有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个漫威的电影，比如说绿巨人，美队， 黑寡妇、 挺多的啊。那这些英雄人物是怎么被塑造出来的呢？其实是有套路的 哦。有套路的啊，我们来跟大家来这个解密一下吧。 解密一下 啊。 好 莱坞电影当中啊有很多受人喜欢的英雄角色。英雄呢通常是战胜了邪恶的敌人，或者是克服了巨大的困难啊，这可以在剧情上进行设定，但让人喜爱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啊。然后刚刚呢我们跟大家提到的啊那些啊，还有大家心目当中的喜欢的漫威的典型的一些人物，然后塑造让观众喜爱的英雄人物，其实他就有一定的方法。 有 知名动画公司皮克斯故事总监马修·卢恩在一次演讲当中分享了塑造让人喜欢的英雄角色的一些技巧。然后马修·卢恩呢从事动画电影编剧工作啊，到目前呢已经有20多年了。他参与的作品有《玩具总动员》， 哇，《 怪兽电力公司》， 哇，《 料理鼠王》， 哇， 《飞屋环游记》， 哇，都是一些我们特别耳熟能详的这种口碑的动画电影啊。 对，没错。 那究竟怎么样去塑造这些让人喜欢的英雄角色呢？通常我们会认为英雄角色都是干大事儿的，拯救世界，对吧？ 拯救世界， 而且无所不能。 对， 这个应该是说这个怎么都不会死，对吧？ 不会死 ，刀枪不入，有这种感觉。但是呢，他给出的这些套路啊，其实都是我觉得挺细节的。第一，要让这个英雄人物呢做一件善事， 做件善事。 马修·卢恩强烈建议说，电影在前十几分钟内设置人物呢帮助弱小的情节，以此来激励观众喜欢他们。那在好莱坞呢，这种善举情节被称为拯救小猫咪。比如在电影《阿拉丁》中呢，阿拉丁是一个傲慢自大的人，我们看着他偷面包，却轻而易举的逃过追打他的人，直到他要吃偷来的面包时，故事在这里插入了拯救小猫咪的情节，就是他看到两个饥饿的孤儿，就把面包递给了他们。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阿拉丁是一个善良的人，大家就开始喜欢他了。 哦，套路一啊，这个塑造让人喜欢的英雄人物是让他做一件善事。那么套路二就是表现得像个孩子， 表现得像个孩子， 哎，让英雄分享他们年轻时的故事呢，也是啊一个让观众喜欢上英雄的一个好的方法。因为呢，我们都曾经是孩子啊，所以呢，很容易联想到自己，勇敢怪学大兽啊，这个啊，这什么怪学大兽，怪兽大学啊，飞屋环游记啊，还有几十部这个皮克斯的电影，许多故事啊，都用这个小技巧让观众喜欢上了主角啊。然后有的编剧呢，会用这个小技巧的强化版，就是把人物呢设定为孤儿，当人物分享自己小时候的故事的时候，可怜呢，是吧？然后意味着他打开了心扉啊，并且呢展现出了自己的脆弱，就会让大家觉得，哎，这个人物啊可爱。 可爱， 像个孩子， 像个孩子，有童心。 对， 刚才我们看到网友无欢不欢说，可以以一敌恩的才是英雄啊，这是我们对于英雄的一个刻板印象，对吧？ 对， 我们觉得这个英雄必须得一个人打好多个人，并且战胜他们才是英雄。但是这次这个皮克斯公司的这个专家哈，给我们的这个建议，你看，第一是做一件善事，第二表现得像个孩子，第三就跟这个刻板印象更不一样了。 第三，他说，如果你想塑造一个让人喜欢的英雄人物，你首先要让他扮演弱者，示弱也会让人物增加魅力值。观众们总是会站在弱者的立场上同情电影中的人物，因为我们在生命的某些时刻也经常把自己看成弱者。那比如说电影《美食总动员》里就有一只想当厨师的老鼠，我们会认为小老鼠是巨大的弱者，所以呢观众会支持他，鼓励他。 哦，你瞅瞅是吧，这让我们想起了一句什么话，套路无处不在， 套路无处不在 啊。然后呢这个好莱坞， 我这辈子走过的最长的路就是 你的套路，就是你的套路， 对 对吧。然后其实在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啊，然后哎呀也被套路了感觉。但是呢其实话说回来之后啊，包括今天我们在今天第二个板块的时候也会有几名这个非常优秀的青年编剧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听一听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其实这个我们说起来之后呢，就是大家现在用一个比较啊这个流行一点的词儿的套路，我们来解释这个问题。其实呢这个艺术啊，电影都是反映的人性，反映的生活。 是的， 啊、 它是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 对，它只不过用一种夸张的艺术表现的手法啊。当然说每种艺术门类呢，都有它这个不同的表现手法，来表现出来，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人性啊，对吧？生活呀，然后一些场景啊、情绪呀、情感呐、啊，对吧？所以啊、 然后呢也给大家顺便预告一下啊，刚刚我们跟大家谈的是好莱坞怎么样塑造英雄人物， 对， 也给大家预告一下，在今天的9点到10点的青年会客厅的时段，我们非常隆重的邀请到了现在正在央视上映的这个口碑电视剧叫远方的家，哎，他的这个编剧团队，哎，三位编剧叫张威、杨佳和魏华，来跟我们讲一讲这部口碑电视剧是如何被创造和打造出来的。 哎，所以呢大家要现在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8.2AM927，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然后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在北京时间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然后为大家解密啊一部好的戏首先是如何被编剧出来的。 送给大家一首《启程》，我们马上回来。 走向 我唱。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苦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青年说，带给大家这个早间最新鲜的资讯。 哎呀，刚才跟大家聊了聊怎么样在未来呢找到一家适合自己的啊、 嗯、 然后符合未来发展趋势的人工智能的领域的公司，然后还有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好莱坞的英雄人物是怎样塑造的，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小套路呢、嗯、 小套路呢就是要让这些英雄学会示弱， 对 吧？ 对对 对， 弱 你不能总是以一当十，你不能总是刀枪不入、 嗯、 你必须得有弱点、 嗯、 这样的话别人才会更加喜欢你。 对， 接下来呢， 其实啊、嗯、就是聊到这儿之后呢，然后我还想出了一点， 嗯， 就是撒娇。 撒娇， 撒娇的英雄最好命。 撒娇的英雄最好命，真的吗、 嗯？ 你能举一个会撒娇的英雄的例子吗？ 火箭， 火箭， 不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就说话特别慢的那个。 闪电 啊，对对，火箭。 闪电， 对，他叫闪电。 闪电应该是不算是英雄人物吧？ 嗯嗯，但是呢，也是非常被大家喜爱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嗯， 啊、 非常被大家喜爱的。 对对对。 是，接下来呢，我们会给这个有睡眠问题的小伙伴们哎带来一些指导了。 哎， 怎样在2分钟内快速的入睡呢？ 嗯， 我特别羡慕这种倒头秒睡的人。 嗯，倒头秒睡， 什么脑袋挨上枕头就睡着了的人。 嗯， 嗯， 嗯， 我觉得会快速睡眠是一种特别巨大的能力。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这个问题啊，然后有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特别累的时候， 嗯， 大家想象一下，当你特别累的时候， 特别累的时候看是哪一种累。 嗯 嗯，如果你是去健身或者跑完马拉松的那种累，有的时候往往会失眠，反而会失眠。 对对对，然后特别累啊、 嗯、 然后就是心情特别舒畅，脑子里不装事儿，心里不装事儿。 嗯， 嗯，啊，就是这种 没心没肺， 没心没肺啊、 嗯、 会睡得特别好。然后还有就是像刚刚啊我们跟大家提到的、 嗯、 就是无论累不累，然后无论有事没事都能让自己很快的入睡，这是一种能力。 这是一种能力、 嗯、对对对。 那怎么样在2分钟内快速的入睡呢？这个快速入睡是一种让人羡慕的天赋，不过随时随地的在2分钟内入睡完全是可以后天训练的。 哦 啊，那这个在博客平台 Medium 上的一篇文章介绍了二战时期美军为飞行员开发的快速入睡的方法。事实证明呢，经过6周的训练，嗯，我们待会儿回来继续跟大家说这条怎样在2分钟内快速入睡的消息。 奥莱放大假了，莱斯普瑞斯给你 surprise， 莱斯普瑞斯300礼券送你，国庆假期每小时都有幸运抽奖哦。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 挥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九八二。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克，出行旅游九克，娱乐演出九克。 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这个早间的青年说节目，继续带给大家我们这个早间最新鲜的知识类的资讯。 嗯，大早清的，这个 大早清的， 我们教大家怎么快速睡觉。 因为如果你不能好好的快速睡觉的话，你这个早晨就会觉得特别没精神，对吧？为了让大家早上都元气满满的，一定要学会这个快速入睡的方法。这个方法呢，是二战时期美军为飞行员开发的这个入睡方法。大家想一想，当时这个开飞机的飞行员这个睡觉的条件肯定是很艰苦的， 压力大呀。 嗯，随便这个机舱里，对吧？ 对， 马路边儿，对吧？这个草原上都得能够睡觉啊。而且面对这种这个变化的这个战况哈， 没错， 面对这个紧张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没的这个敌人哈，也要学会把心放下来，能够睡觉。我觉得如果他们都能学会的话，那么我们普通人肯定更能学会了。 对，然后我们可以尝试着去训练一下，去借鉴一下。然后第一呢，就是说呀，你的脸是开始一切的关键啊。入睡的时候呢，把脸想象成情绪的中心啊，闭上眼睛，慢慢的深呼吸。 嗯， 然后呢，放松脸部的43块肌肉啊，我都不知道我脸上有多少块肌肉。不要眯眼或者是皱眉，你的前额呢应该是舒展的，让脸部的一切部位都感到非常的放松。你的眼睛是闭着的，但要确保它是完全柔软的啊，就那样无力的躺在你的眼窝里，然后六块肌肉负责控制你的眼窝，所以要感觉它们完全松弛下来啊。当放松你的脸，让你的面部肌肉变得无力的时候，大脑就在向身体的其他部位发出信号，哎，你该睡觉了啊。这个是在医学的角度上，因为就是把脸部的43块肌肉啊，包括眼睛周围负责控制眼窝的六块肌肉，在这个研究了解的基础之上给大家提出的这个建议 啊。 总体来讲呢，就是放松你的脸，放松你的眼。 嗯，是的。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们的脸部啊，其实是我们情绪的一个集中表达的地方。 哎， 如果他告诉你说放松我们的大脑或者放松我们的心脏，可能我们很难做到。但是如果说放松脸部的话，哎，这个是一个比较容易做到的一个很好的方法。而且有的时候大家睡不着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的这个舌头是很紧张的。是的，尤其是你舌头的舌根部是很紧张，没有放松啊。下次你睡不着的时候呢，你可以关注一下自己是不是脸部的表情还是很紧张啊，这个脸部的肌肉还是很僵硬啊，然后舌根部是不是没有放松。你要尽力的去放松你的脸部，哎，这个时候这是睡觉的第一步了。第二步，放松你的上半身，从肩膀开始，让你的双肩尽可能的低垂，就像它们要从你的躯干上飘走一样。你应该感到自己的脖子后面失去了知觉，让所有的肩部肌肉变得更加松弛。那下一步呢，是双臂啊，从你的优势手开始，如果你是右撇子，注意你的右二头肌，感受它的放松，仿佛离开了你的身体。如果它不能放松呢，可以先绷紧肌肉，然后再骤然的松弛。最后呢，把关注点移到你的右前臂，专注于它，让它变得无力。最后呢，伸出你的手和手指，让它们像失去生机一样轻轻地放置在你的大腿上。当优势手完成了这个过程呢，用你的另一只手臂也完成相同的过程。至此呢，你的上半身应该是柔软的，就像你的整个上半身都在下沉一样。 哎呦，这个我们刚才说完的上半身啊，接下来之后要跟大家说的是放松你的腿。上半身放松之后呢，就是腿部，让自己的右大腿和右小腿放松，就像脱离身体一样，然后对脚踝和脚做同样的事情。当你的腿完全放松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无力，左腿也重复这个过程，从大腿到小腿，最后是脚踝还有脚。当你放松了全身之后，剩下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 转入了深度睡眠哈。刚刚在这个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也有好多的小伙伴说，这个比如说看会儿书啊能睡着哈， 嗯， 但是也有人就看书看得太认真，就是看着看着就越看越精神了啊， 哎， 这是一种。另外呢，还有人说这个比如说睡前喝点牛奶， 嗯， 喝点红酒，哎， 喝点红酒， 也这个告诉大家啊，这个牛奶可以，但是酒呢，尽量还是少喝。如果经常依靠这个酒来入睡的话，你就会有这个依赖症了。那告诉大家的第四条啊，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前三条。第一个是放松脸，第二个是放松肩和上身，第三呢是放松腿，第四，我觉得第四点是最难最难做到的，叫不思考任何事情。 嗯， 怎样在十秒里清空大脑？你能做到这一点吗？你不要去想这一天出了什么问题，明天什么时候该起床等等，想这些事情呢，就足以让你的肌肉不由自主的收缩。相反，你需要保持头脑的冷静，你可以通过在头脑中保持一个静态的图来实现这一点。什么叫静态图？比如说你在想象，哎，有一支蜡烛在燃烧，慢慢的融化啊。有人说放空脑子啊，这个， 嗯， 我觉得大家的方法非常的非常的多啊， 嗯， 我们现在跟大家说的呢是在头脑中保持一个静态图。比如说想象你躺在一个完全漆黑的房间里的一张柔软舒适的沙发上，在你的脑海里呢保持这个画面超过十秒钟。如果不行呢，反复的对自己说别思考别思考，这将会清除所有的想法，阻止你的大脑神经。当你的身体完全放松之后呢，大脑在十秒钟内没有任何活跃的想法时，你就会睡着。 嗯，然后我觉得啊，就是跟大家因为说的非常的细致，包括我们从眼睛周围的几块肌肉， 嗯， 然后来尝试着放松啊，然后一直放松到我们的脚踝，然后上半身呐，下半身呐，对吧？其实我觉得简单来讲的话，当然说大家这个步骤的话，可以做一个啊，训练， 做一个训练， 对，但是我觉得呢，如果说把这些步骤都记下来的话，然后我们练一遍， 嗯， 就是你那个专注的过程就够累的了， 就够累的了，而且会让你的大脑再度兴奋，是吧？ 啊，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静态图哈，有这个乐乐说，他说他想的是一个全白色的空间啊，有人想的呢是这个全黑色的空间， 嗯， 像我呢，我有的时候会想这个海边的椰子树和海浪。沙滩啊，这也算是一个静态的图。然后呢，你就在心里边一直放着这张图，不要想任何其他的事情。嗯， 对，但是呢， 这个，其实失眠还是因为想的太多。 对对对，但是其实我的一个方法呢，就是让自己放松， 放松 啊，让自己放松下来，然后让好像让自己的啊，就是那种，就是你真的能够感受到你的气息啊，然后在你的这个，嗯，啊胸腔啊腹腔流动，然后好像。啊，似乎还能够感觉到，比如说你的血液，然后从头啊， 嗯， 然后流到脚，然后又流回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然后很快就能让自己入睡， 嗯， 啊，对， 主要是呢，你得把这个所有的思路都停止了，然后把所有的想法都清空了，然后呢，放松你整个的身体从内到外。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把这个没做的事儿。就先不想了，已经做完的事儿别再反刍了， 哎， 啊！ 对， 希望大家都能够睡个好觉。 对，反正简单来说呢，就是第一放松，第二别想事 儿。嗯，送给大家一首，嗯，《别来无恙》。 选择不遗忘，一双手一张脸都不放下，等到回头的时候也要笑着说别来无恙。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多大爱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和大家见面的青年说节目，我们继续我们这个周四早上的知识资讯啊。刚刚跟大家说的是这个如何睡觉， 对，睡觉， 嗯， 睡个好觉， 睡个好觉， 嗯。 最后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条消息啊，说如何去解决问题和打败拖延。我相信很多的小伙伴都会被这个拖延症所深深的困扰，比如说我就有拖延症， 有拖延症， 有拖延症， 嗯， 大本你有吗？ 有， 大文也有很严重的拖延症， 有，对啊。 嗯，那个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一个社交平台，就 Instagram 的首席运营官马恩莱文，他与很多企业家谈话的时候发现呢，这些企业家有一个共同的烦恼，就是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去解决。那在接受某个杂志的采访的时候呢，莱文分享了他解决问题的方法。那最近呢，在财富杂志最新发布的2018年全球40位40岁以下的商界精英的排行榜中，哎，这位精英，这位 CEO 叫西斯特罗姆排在第一位。 嗯， 那这个莱文呢，就是从他这里学到的这个如何去解决很多很多问题这样的方法。 哎，然后莱文就说呢，说他从西斯特罗姆那里学到啊，你要在一开始花时间好好的去定义问题啊，你到底是不是在解决对的问题。 对， 要解决对的问题呢，你做的事才会有效率，才会成功。 嗯， 他还引用了爱因斯坦的名言啊，说如果我有一个小时来解题，我会花55分钟的时间来思考问题本身，再用5分钟思考解决方法。莱文认为呢，花大量的时间去定义问题，也意味着啊，要想在我们到底解决什么问题上取得共识，这是非常困难的。不过一旦做到了的话，取得了共识，想出解决方法就非常简单了。 那对于工作中的这个拖延症呢，西斯罗姆有一个5分钟的理论。一般人会认为5分钟其实根本没有办法去解决任何重大的问题，但是西斯特罗姆认为呢，5分钟足够你去克服所有的恐惧，着手准备重要的计划或者梦想。西斯特罗姆说呢，如果你不情愿做某件事情，就跟自己约定，我就至少做5分钟。那过了5分钟呢，你其实就会做完整件事。因为呢，心理学上有一个叫蔡格尼克记忆效应啊，说的是人们对于没有处理完的事情，会比已经处理完成的事情更加的印象深刻。所以假如说你只处理了5分钟而没有处理完这件事情，就会一直在你的心里啊徘徊不前啊，一直没有办法去消失。所以呢，最终你还是会把它做完的。因此呢，做到一半的杂事儿常常会跳进你的脑海，进入你的待办事项清单。按照西斯罗姆的5分钟理论呢，只要你开始了某个工作，到完成前你的大脑里会一直有这个工作，做完的可能性就会非常的高。 嗯，对，然后呢，这个是社交巨头 CEO 解决问题和打败拖延症的方法。不知道大家这个学到了没有啊？就是现在 其实这个改变拖延症最主要就是你得开始，有的时候说你开始做一件事情了，就是你成功了一半。 对，没错啊。然后呢，就真的是尤其是在这个大城市生活的朋友们啊，就是我们从一天开始合理规划自己的时间，如何利用好自己的碎片时间去解决一些问题，也是解决拖延症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办法。 是的， 对。你就比方说，如果大家啊，我们说这个通勤的时间，这个上班啊，无论是这个公共交通地铁公交啊，你打车呀，或者说自己驾车啊，在这个路上这个时间，很多的朋友们其实现在都用来去解决这个比如说去学习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收听一些管理方面的课程啊，然后呢获取一些知识点，比方说就听我们的青年说节目，然后呢就会收获很 多的东西。 是的，我不知道现在的这个小伙伴们是不是都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代办事项去解决啊，会有很多的这个问题。这个先问问大文儿吧。大文儿，你如果有很多很多的代办事项，比如说今天下午啊到晚上之前我有一二三四五件事要做，那你通常会怎么处理呢？ 我通常会有 先睡一觉。 不，先睡。通常会有一个时间， 先养精蓄锐。 有两点吧。第一是看他的时间的紧要程度。然后第二点呢是看他的重要程度。那么重要程度呢，我会以一个经济价值来衡量。 哦，哪个给我钱多，我先干哪个。 就是在这两方面的原因吧。然后目前呢，你这个做一个权衡，啊，如果是时间优先级呢，对吧？你就比方说。对吧，那么什么都没有，我们上班，对吧，这个是要紧的，时间优先级，我们必须在早晨8点钟要开播陪伴大家，对吧，啊，这个是时间优先级。然后那么其他的事情呢，就是会在时间的标准之上，有一个经济价值的衡量， 有一个经济价值的衡量， 然后做决定。 通常比如说我有很多件事情要处理的时候呢，我可能会先用一张纸，哎，来写一写我先做哪个后做哪个。有的时候你把这个要做的事情列出来了，你的这个紧张的心情就会被缓解一大半儿。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呢是，假如说有很多的代办事项等着你去解决，那你怎么去办啊？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讨论这个拖延症的问题。现在有拖延症的小伙伴是越来越多了啊。我觉得拖延症的杀手是什么呢？ 手机。 对，说的对。 对不对？ 我等会儿再写作业，我先玩10分钟手机。 对，然后这个睡不好的原因，睡不着的原因是什么？手机。 手机。没时间谈恋爱。 手机。对吧，你手机那么好玩，我哪有时间去谈恋爱，对不对？有那么多的社交软件，有那么多的漂亮的小哥哥小姐姐等着我去给他们点赞。 手机已经夺走了我们所有的精力还有这个时间，怎么办呢？ 对对对对，然后 怎么办呢？大家都有什么好的办法去解决这个手机在这个剥削我们的时间这件事儿？ 然后钱多多就说了，他说用手机谈恋爱呀。 用手机谈恋爱。 怎么 谈呀？跟手机谈恋爱， 网恋呗。 网恋，每天晚上抱着手机睡觉。 每天晚上抱着手机睡觉。但是呢，这个我们人呐，对吧，我觉得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大家还是需要经常见面呐，甚至说会有一些亲密的接触啊，才会这个能够考验你们的感情，能够然后这个让你们的感情这个有一个考量啊，是不是合适啊，对吧，我们是不是要走下去啊，对吧，所以说这抱着手机谈恋爱就还不是。 你看风中微笑说手机好难放下，现在真是越来越多的小伙伴开始喜欢或者说习惯于这种线上的社交，而越来越懒于线下的社交了。 就大家觉得特累啊。然后呢，你比如说每见到一个新的朋友啊，就是或者说比如说这抱着手机谈恋爱就还不是。 你看风中微笑说手机好难放下，现在真是越来越多的小伙伴开始喜欢或者说习惯于这种线上的社交，而越来越懒于线下的社交了。 对，大家觉得特累啊。然后呢，你比如说每见到一个新的朋友啊，就是或者说我去就是谈个恋爱啊，就是见个对象啊，我都得再从头给我介绍一遍。 对啊， 哎呀，我是干嘛的呀？ 我有什么兴趣爱好呀？ 我 是哪里习惯于这种线上的社交，而越来越懒于线下的社交了。 对，大家觉得特累啊。然后呢，你比如说每见到一个新的朋友啊，就是或者说我去就是谈个恋爱啊，就是见个对象啊，我都得再从头给我介绍一遍。 对啊， 哎呀，我是干嘛的呀？ 我有什么兴趣爱好呀？ 我 是哪里？送给大家一首练习曲，今天是范玮琪专场，我们的嘉宾已经到达我们的这个导播间了。稍等一会儿，我们会请到现在正在上映的这个《远方的家》。 去天天练习怀疑自己，怀疑没有人懂自己，但你别忘记，最寂寞的事都会有指引。

明星那不得靠我们的编剧老师去写吗？ 我们的编剧老师 那不得靠我们的导，那我不得靠我们的这个导演老师，我们的大导去导吗？ 嗯， 对吧？那你 是的 啊，所以说大家所谓的那些明星啊，只不过是真的很小很小的一个层面。 嗯 啊， 那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正在央视上映的这个应该说是一个口碑电视剧叫《远方的家》。 远方的家，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呢是三位《远方的家》幕后的编剧成员，我来介绍一下啊。首先是我的老朋友张威，威哥，他的主要作品有电视剧《生命轮回》《穷妈妈》《富妈妈》《有爱才是家》等等，话剧就很多了，比如说这个《良夜》啦等等，还有专题片《大宋》等等。欢迎威哥。 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威。 哎，然后呢， 这个威哥的声音也很好听。 对， 那谢谢 啊。威哥原来干过我们这个，对吧？ 曾经是同行， 曾经是同行， 早就不是了。 因为威哥也曾经做客过我们的节目啊。 对对对，很多次了。 对对， 谢谢两位。 然后呢，也欢迎这个杨佳老师，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他的作品有电影《你是我的牵挂》，还有电视剧《有爱 才是家》。 才是家。然后欢迎杨佳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大家好，我是杨佳。 那还有一位呢，是这个魏华老师，他也是编剧，也是导演。他编剧的作品呢有你是我的牵挂，电视剧有爱才是家，以及导演作品有爱才是家。欢迎魏导。 谢谢大家好，我是魏华。 这个一上来哈，就是感觉这个好沉稳啊，三位编剧。 这个就是平常的积习如此 积。 因为就是刚才大家听到那个我们三个人的简历中有重叠的部分，就说明我们三个人是多年合作的伙伴，而尤其他两位也是曾经在这个电影学院是同学，所以就是机缘非常的巧合，他们在十来年的这个友情中有了合作的基础，正好后来我们三个人一起又合作有爱才是家，然后魏华来做导演，到了远方的家我们又联合编剧，所以就是我觉得挺顺其自然的，就到今天了。还可以。 这个哪位编剧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远方的家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因为肯定我们的有些小伙伴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哈。 远方的家原来他的名字叫老飘， 老飘， 对，在央一综合频道黄金档剧场播出的时候呢，更名为远方的家。在前几天我们三个一起参加那个专家研讨会的时候，在剧中饰演罗孝庄的吕中老师还特别提到这个问题，他说远方的家这个名字更名的好。 我也觉得特别好， 是吧？因为老飘呢，虽然是在社会话题中直接写取出来的一个词汇，但作为电视剧名称来讲的话呢，好像稍稍缺了一点温馨的感觉。那么远方的家呢，其实后来的专家老师，包括曾经光明日报的副总编，然后李准先生也提到过，他说这个双向的含义很深。我们既有一个远方的家，同时我们也身在远方的家。那么在北京的几千万的这个外来人口中，有不少人有两个家，甚至是三个家，所以都是远方的家。所以吕中老师非常喜欢这个名字，也和我们这个戏的导演沈浩放先生也是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位导演，讨论起这个问题来，他们都觉得这个名字好。故事就是， 而且我觉得这个名字挺有意境的， 有意境。 远方的家， 就是故事就是一个叫宋明媚的一个中年女性吧，50多岁，从她的老家赶过来，本来是为了要给儿子宋飞及时完成她的人生大事，催婚嘛， 来给孩子找对象。 对，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的青年朋友都曾经经历过父母这样一厢情愿的时候。然后她忽然发现自己儿子的境遇不是自己所想象的，于是她就临时决定要留在北京，一半是为了孩子，另一半也是冥冥之中希望自己能够寻找到人生的另一种新的可能。他就遭遇了梁冠华饰演的傅伯恒这个四合院的吃瓦片的大爷，北京大爷，嘴很欠但是心很善。然后傅伯恒的妈妈罗孝庄，就是这几家人就在一起就开始就是抱团搅乱，各种嬉笑怒骂，然后大概其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展开的。其实故事本身，因为在官微上我们也常看这个 观众的反馈和互动，他们觉得其实在细节中更取胜，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强情节的戏。 对对， 好专业呀、强情节、 强情节解释一下，就是摔盆砸碗，车祸暴雨泥石流之类叫强情节啊，就动作上比较强烈，但这戏里面也有，但更多的是用细腻情感去跟大家 无戏无声的一种感觉。 哎，对，非常好，您这个用的特别好。 谢谢威哥给我们的这个介绍啊，因为我跟威哥认识是因为我们原来曾经搭档演过话剧。 对， 我不知道威哥，因为我知道他有很多的身份，是一个斜杠青年。 什么叫斜杠青年？ 叫斜杠青年，张威。编剧杠导演 杠 演员杠， 那杠魏华也是斜杠青年，杨家也是斜 啊， 你不是，你是三道杠， 等于就行， 等于青年， 等于青年，就是威哥是一个这个斜杠青年，但我不知道他的这个斜杠的身份里还有编剧这一栏儿， 你不知道哈， 真的不是很了解。然后谢谢刚刚威哥给我们的介绍，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这个远方的家的片花还有 MV 哈，给大家来播放一下。 对，我们那个听一下 MV。 好的，给大家播放一下， 因为早上起来送给大家吧哈。 咱们俩在一起，咱们走到哪儿，那就是咱们的家。 稍微有点煽情的感觉了， 对对对， 这个咱们俩在一起，你走到哪儿，咱们家就在哪儿， 对 对, 对, 对 吧？这个老飘的话题，其实我们都有关注，但是好像没有把它归结为老飘这两个字。 就是。我不知道听众喜欢听什么，我们就从这个地方讲起吧。正好也讲一下我们三个编剧的平时合作时候的分工，包括我们的合作上的一些独特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可能除了编剧能讲，可能你在明星访谈里也听不到这些东西。老飘这个词汇呢，在这儿要特别感谢一下我妈。在2015年的时候，他忽然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在饭桌上跟我说，他说我最近啊， 看到有一个新词儿叫老漂，我们不就是老漂吗？然后我就立刻就跟我这两个伙伴就说，我说这个题材不错哈。然后我们那个河北省川传媒公司的石总呢，就我们在一起开会，大家就决定说我们试一试。其实当时，其实魏华记得，其实当时没有那么大的确定的信心说能把它做成什么样哈。嗯， 但是就是心里想做这个题材，因为它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因为现在北京基本上不是北漂了，老漂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群体。 是的，就是伴随北漂而来的这个老漂呗。 对 对对， 魏华和杨家是北京人，所以我们这组合挺有意思的，就是在这个原发词汇中的老漂，我本身可能代表的就是老漂的下一代，可能这个作为视角本身保证了一个所谓的客观和尽量真实，他们两位就代表的就是剧中那个四合院房东傅伯恒的那一撇， 就是老北京。 对，老北京， 因为我是老北京长大的。 对，他绝对是老北京。 我们家是有一个四合院的，一个就是私产一个四合院。因为很多其实还是挺有情节的。四合院其实它并不局限，对于我们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包容非常广阔的地儿，就是在我们心里来讲。 但是当时我特别好奇，就是威哥跟你们提起老漂这一族的时候，你们会有共鸣吗？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会的，会的， 也会有共鸣。 对，因为当时我们说的是这样的，老漂其实不只是外来的那些漂泊在北京的那些中老年人，其实北京人现在心里也很漂泊， 也很漂泊。 对对，但是为什么做这个题材？就是他虽然身居四合院，但他心其实是漂的。这个心的飘不是说他有多散有多那个什么，他的心飘荡是因为他觉得每个人都有乡愁，他会觉得比如他的孩子在国外，他其实本身他也是一种飘荡心理。 对， 所以当时我们就定了一个大的这个目标和题，就整个的题定下来了。 当时因为有一个在开讨论会的时候，从老飘这个词汇阐发出去呢，我记得魏华和杨佳我们在一起聊的时候，他们就说，实际上北京人本身内心的漂泊，你们作为从外地来的这个所谓城市移民呢，可能没有什么机会去触及到，因为城市在发展，从二环搬到五环甚至六环七环，这本身就是飘走了。另外来讲的话呢，就这剧中就是梁冠华老师演的傅伯恒，他有一个在外的留学的女儿，他有一个前妻带着他的女儿走了。其实傅伯恒就是在四合院中的老飘，他虽然自己在这个院子里住了一辈子，是吧杨佳老师，就是可是他内心感觉没有孩子在身边，那么守着一个老母亲，这种漂泊感不是外乡人能体会。 其实他的家也是一个远方的家，对不对？ 对，就是这种一层一层的去阐发这个意思吧，尽量的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加丰富。那说到我们的分工呢，就是我们开玩笑的说啊，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东西，杨佳老师是在剧情的推理和逻辑上是非常强的，他经常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 对， 是学编剧专业， 对对对对， 影视文学， 对， 之前也是创作过电视剧， 对 对 对， 然后个人喜好吧，就是可能对于逻辑性的东西比较喜欢，然后看的东西日常比较杂， 他就是一盆冷水。 啊，对， 我呢可能是炭火，然后呢，魏华老师，水火不容，没有魏华老师，因为 炭火， 他是，但是区别这两盆炭火的区别就是魏华老师他是因为是导演的实操经验比较多，所以他可能会就是泼的有时候是水，有时候是火。 我是那油，我是点火。 对，哎，对，这个恰当，这个恰当。 在一起得要一个消防队呀、 对对对， 消防队。经常就是我跟杨，就是我在这儿胡喷的时候，在这儿天马行空的时候，人家老师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说不行，你这个逻辑不对， 不合逻辑。 后来那个魏华老师说，那实际上这个东西实操起来的话，什么东西是可以保留，什么东西是不能保留的啊？那我觉得就是，就所谓他说的油嘛。杨老师， 杨老师，我听出来了，专门解决这个整个本子里不能有 bug。 对对对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我是负责制造 bug， 然后他堵 bug， 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每个人都有他的才思。魏华老师，你说。 对，因为是这样的，就是现在我们都提星座呀什么的，我们三个是星座特质特别明显的。 因为我是那个狮子座的。 其实王老师可以 就是 相处了， 就是互补呗，对吧？既然是油，就是互补呗，有热情的，有这个比较冷峻的，能感觉出来这个杨佳老师是比较冷峻的， 特别好。 对。就是用动物的形象去比喻的话，可能我就是水里的鱼，然后它就是狮子，然后有的人就是开垦的牛，这样来说的话，就是狮子牛跟鱼的话，就天上地下海里就都有了。所以其实编剧本身来讲的话呢，尤其是电视剧编剧是一个比较系统化的工程，就是可能要把这个工作的台本交到剧组人员手里，要让人家能够完成，不能拿来之后不知所措，就咱们写得很爽了，但是可能作为小说出版没问题，作为电视剧台本的可能就有问题。 那当时在这个戏里的一些主要的角色，是这个三位老师一起商量沟通之后， 你说角色是 就是我们剧中的一些人物，他有什么样的典型的性格呀？ 对，这是肯定的， 是这样啊，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大家尤其是在追看远方的家的观众比较感兴趣的就是怎么把梁冠华、刘佳和吕中、柯兰这样的几位优秀的老师，刚才王爽老师还说那个互动中有人说这不是狄仁杰嘛， 对， 对，你没看见那还有一个武则天呢，还有一任长霞呢，所以我那天自己也是在刷手机的时候看到有人在那个 CCTV 电视剧的推送里面留了一个言，他说哎呀真是活久见，说这个事情包括说沈导带着这几位大仙上这个戏挺期待的，这个期待本身感觉是有一些戏是预测它能擦火花出来，确实我们感觉后来的成果还是挺好。感谢几位老师的精彩的表演和辛苦的付出。从角色的设定上呢，其实我没有推敲啊。开始我们也就在想，甚至包括这个北京大爷的形象，我们都在推敲。当然，这是各方面的互相的捏合和这个最后的再创造的结果。在他从文学形象塑造起来的时候，我们其实不是特别的，自己心里很清楚，说他到底是应该高矮胖瘦啊，黑白美丑，就是这些外在的东西。 但是有这个贫嘴张大明在先， 哎，对对 对， 终于在先。他的优势就是说，梁冠华老师的加盟呢，能够让人有一种先天的代入感，有大明这个形象， 老北京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可能就是进入故事比较容易一些。 我觉得聊到一个影视剧作品啊，大家可能会特别关注这些角色、这些人物、这些演员。但今天我们是一个编剧的专场，大家可能更好奇的是你们在创作的过程中的那些我们都看不到的那些事儿，对吧？因为之前我们这个青年说节目也来过这个电影的编剧 啊， 然后跟我们分享他们在片场的一些经历哈，说这个可能在拍的过程中还要临时改本子，经常就是现场去打印，然后就两张纸飘过来送过来， 叫飞页。 飞页， 我们还好，因为我们那个戏相对来说写的比较成熟，所以就是可能这种情况相对来说少。 那这个本子打磨了大概多久？几轮？ 从他开题儿，我们记得是在丽江开的吧？ 一二年，我们决定做这个题材， 对， 决定做这个老片这个本子， 对。 然后一三年我们拍的《有爱》，然后同时开始进行创作， 对。 大概在2013年底，我们仨开始 写这个本子， 对，从开始 讨论13年底啊， 对，2013年底， 哇。 然后整个完成本应该是在2014年底，大概整个创作时间是一年。 对，在拍摄的前期筹备肯定还是要跟 还是要磨合， 对，要跟导演跟各位主创老师进行磨合调整。那么就是其实电视剧创作呢，既然王爽老师刚才说到，就说听众有时候挺感兴趣这个的话，那杨佳老师可以介绍一下，其实电视剧创作在拍摄筹备时候的那种，其实那个修改啊，就是有的时候啊，惨烈到什么程度呢？用惨烈这个词儿可能确实惨烈，惨烈和辛苦到什么程度呢？项目本身的利益充足，人物的设置丰沛，并不代表这个剧就可以这么拿着本子开始了。 对 对，来你说一下。 因为怎么说呢，就遇到一个导演啊，遇到每个导演不一样，然后导演自己有自己的喜好， 好在我们跟沈导的话非常契合，就第一次开剧本创作会的时候，大家就谈得非常的默契，然后基本上沈导的就说诉说的那些，就基本把我们心底埋了很久那些话全都一条条都说出来了，这是一个好的吧。但是我觉得我觉得剧本就刚才您说到那个后期改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我们三个为什么说会创作那么长时间，真的是把所有的消耗都搁在了前期，就尽量真正到拍摄的时候不去那么劳命伤财，因为真的要改起来是非常复杂的，因为你 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对，因为就是大家都知道拍摄的时间也很紧啊，如果说去现场改戏的话，我觉得一是就是对戏本身是很大的一个损失，因为其实编剧在前期架构的这个逻辑是很缜密的，如果说到真正去拍摄，今天出来一条说要改这儿，明天说去改那儿的话，我觉得是对整个戏的影响很大， 对，就是这种调配和柔和是肯定不可避免。就说昨天晚上播出的有一场戏，我忽然听到杨佳老师说到这一条的时候，我想起来了，就是在那个小旅馆里，秦燕老师演的宋明亮的哥哥，然后呢刘佳老师演的宋明媚是他的妹妹，这条线埋的其实从一开始立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埋下了哈，这个他怎么为什么不许卖老家的老宅子，那哥哥已经苛刻到了和不近人情到了让人觉得无法理解的程度，连他弟弟都不许住。到了具体的那个桥段的时候呢，我记得那天晚上就是我负责改这一小段的时候，告诉我说明天这个小旅馆就进不了景了，你今天必须天亮之前把它写出来。我说那而且要完成的任务就是让宋明亮攒底，把这个底攒出来。其实这个底本身来讲的话，我们三个人在创作时候心里早有数，只不过是在这场戏里把它表现出来。那么后来这个写了一个哥哥掏出了一封爸爸的这个所谓的遗嘱啊，还有妈妈摁的手印，就说这个房子是要留给妹妹的，因为妹妹本身带着孩子含辛茹苦这一辈子，我不可能留给任何人，你要把这封信交给你妹妹看。就是在这一场戏中的功能完成的还算是完整，也就是说在景马上就要不能拍的前提之下呢，编剧还要进行和剧组尽力的去配合，把这个拍摄工作顺利完成，这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这也是 会一直跟着剧组， 这种跟吧未必是在现场，但是呢肯定就是随时待命，随时待命， 就是一个灭火器。 对，他们经常，因为魏华自己是做导演，所以魏华就感触更深，经常会告诉你说，统筹老师会告诉你说这个景不行，出问题了，但是呢魏华说不行，我今天还要把这两三页消化掉，因为这里面又涉及到一个词汇，你跟他讲一下什么叫页，什么叫通告。观众可能会觉得看戏看得很开心，但不知道 什么叫把这个景儿要消耗 消耗 的。这样，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拍这个咖啡厅，这咖啡厅我就遇到过，他给你两个小时的时间，也就是说这场戏呢我们按 A4 纸来讲，比如说是一页纸，满满一页纸，那么我们就要在这两小时之内把这页纸要消耗掉， 要拍完， 对，如果我拍不完，今天就是 开心，但不知道 什么叫把这个景儿要消耗 消耗 的。这样，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拍这个咖啡厅，这咖啡厅我就遇到过，他给你两个小时的时间，也就是说这场戏呢，我们按 A4 纸来讲，比如说是一页纸，满满一页纸，那么我们就要在这两小时之内把这页纸要消耗掉， 要拍完， 对，如果我拍不完，今天就是很大的损失， 这个场租费就浪费了。 对，一个是场租费，然后我们还经常遇到，比如说拍半截，老板不让拍了，就被轰走了。就是因为就是我们拍戏跟大家的认同就是认为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觉得这个桌子我可以动动，但老板说这个绝对不能动。所以就是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那么今天我就得必须要把这个，因为好在有的时候我是编剧嘛，就我可以把这场景改掉，哪怕说改在公园，只要不妨碍这个戏就没有问题。但是很多呢，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不管是编剧和导演，就是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把一切不可能变为可能，这就是你的职责。这也是我们三个经常说的。我们三个写戏的时候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按常理去走，但是我们经常是反其道而行，把这事儿我们先摆出来，然后我们怎么去逆向思维去推，怎么把它推成可能，那就是我们的职责。 那这场戏推完了，合理了，就这场戏就完成了。 嗯，对。 嗯， 我们经常是这样的。 嗯， 谢谢谢谢这个魏华老师给我们的介绍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目前正在 CCTV 一上映的《远方的家》的幕后的三位编剧，来给我们讲一讲他们的创作故事。那上半个时段呢，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些幕后的揭秘。北京时间的9:28，马上我们有一个半点的片花，我们稍后回来继续来分享。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活泼27岁男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今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好，大家好，我是陆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 挥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和大家见面的青年说节目，现在是我们正在直播的青年会客厅。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三位现在正在中央电视台上映的一部口碑电视剧叫《远方的家》的幕后三位编剧啊，我们来再次欢迎一下他们，分别是编剧杨佳、编剧张威还有魏华，欢迎三位。 嗯，欢迎三位老师， 谢谢。 这个刚刚我们聊了些非常和谐的画面， 非常和谐的画面， 嗯， 然后现在要聊一些不和谐的画面了。 聊一些这个，因为编剧的这个创作当中啊，肯定是会有我们叫，说的好听叫争鸣，对吧？ 对，就是吵架嘛， 就是吵架。 不用说的这么文， 不用说的这么文， 我们都在动手了， 都要打了是吗？ 对，张老师和王老师有一次，发生了。 肢体冲突， 没有没有， 强烈的肢体冲突， 自残就不到肢体，打是打不起来的 啊， 因为那个还是有涵养的嘛，作为编剧老师还是很有涵养的嘛。但是张老师一拍桌子，把自己的那个指甲都弄出血来了，就到这种程度，不知道心里恨成怎样。 我当时不知道，我是在他走了以后，我忽然发现我指甲里都是血，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一微信，他说啊。但是他也没想到， 所以你们是那种必须得是吵不散也打不散的，就是吵架归吵架， 对， 对，其实吵架是为了创作，更好的创作。 嗯， 就是你必须得说服我， 嗯， 对吧？你只要说服了我，怎么都行。嗯，你要 但是靠大声能说服吗？ 不行，必须。 因为当时下地吵架的是我和魏华，所以杨家讲这个事儿是比较客观的。 嗯， 杨家属于那种，你就咱们现在就说所谓的比较佛系哈，就是他本身来讲的话，就是你，就是这个天雷滚滚，他也就是岿然不动。 嗯， 那我们就属于那种比较容易越说越激动。但另一个画面我也记忆犹新，就是在《远方的家》创作之前，我们第一次合作《有爱才是家》这个电视剧的时候， 嗯， 有一个场面就是让我很印象深刻。有一天我们写到一个角色他去世，然后呢，我们就是作为编剧嘛，代入感很强，才能把戏写好。写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实际上在聊台词什么的，我就发现魏华就很沉默，他就很入戏。 嗯， 然后他离开之后，他就拍了一个朋友圈，他很少发朋友圈。 嗯， 然后他就给我说，他说今天这个晚霞很好，你记不记得这个事儿？ 记得，我特别， 我也 记得特别深。 嗯， 对， 是怎么了？ 你对你怎么了？我后来没问。 当时有一个角色就是去世了，然后现在我也经常会问一些小孩，我说如果这场戏，我给他们讲大概意思，说如果是你们写，你们会怎么去写这个戏？因为一个人就是我们。就是都会直面去死亡这个事儿， 嗯， 然后呢，当时我在从他家出来的时候，地铁站夕阳西下的时候， 嗯， 我当时发了一条微博，在2011年应该是，12年， 嗯， 然后我说了一句话，我说创作者是需要情怀的， 嗯，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很大言不惭的说，我们三个是有情怀的创作人， 嗯， 就是心里有爱吧。 嗯， 然后我会有感而发，然后他看到了，我们俩经常是就是真的是为角色争，但是呢，我是这样的，就张斌老师你也知道啊，他现在身兼演员的这个角色， 嗯， 然后呢，我经常我们俩写戏的时候，我会说来张斌演一下，就把所有角色演一遍，把这场戏给我演一遍。 哎，对，这个也挺值得说的， 对对对， 就是为什么三个人写戏，只有一个人在把所有角色都演一遍，他。就是我，就是我就觉得就当然编剧有时候他不能做闷头葫芦， 嗯， 他自己在写字的时候，他可能呈现在字面上的这个台词未必演员能开口说得出来， 对， 所以就是最好的检验就实践，于是呢，就是我也过戏演，然后大家把这一段说完之后的话，他们俩就在默默地看着我戏精上身，然后嘁里啪啦把这场戏 演一遍， 大家就觉得哎，这个是通过的，这个戏是成立的。只有把它演出来，心里才有底。 嗯， 就这种创作方式， 嗯， 就是 我们叫就在心理学中就有一个词叫可视化。 对对对对 对， 哇，很专业。对， 没有。 对，可视化。嗯， 这个我其实特别想就分别问一下三位，嗯，你们觉得在这个创作中最难的一个段落是什么？我相信三个人应该不太一样啊，先问问这个杨家老师吧。 嗯， 你觉得你卡住的，或者说看到瓶颈的，让你觉得挺难处理的那个片段是什么？ 我说一个大的吧，就是因为我觉得电视剧创作应该还是要高于观众的。这我说高，这有点说大了，但是我觉得是的，就是。如果说你编剧的眼界还不能超越观众的话，我觉得这个作品其实它的立意是很窄小的。 嗯， 我们当时做老飘，就是现在叫远方的家，但当时我们做这个题目的时候真的觉得这个题目很大， 嗯， 我们也觉得可能自己 驾驭 不了，但是最后那天开研讨会，每位老师对我们的点评，我们心里非常安慰，就是真的是我们想表达和传达的东西已经充分的在作品之中阐述出来了， 嗯， 然后并且说，也希望说对，真的是对父母，现在的父母这一代，对他们来说真的是有一些影响， 嗯 嗯嗯， 就是我理解你的意思，你说最难的其实就是要高于观众，对吧？ 我个人可能是有点太文气了吧，就还是希望有这种。 没有没有，就 是 因为我们都很喜欢看那个影评嘛，对吧， 嗯， 经常看完一部片子再去看影评，发现哦原来是这个意思，会有这种感觉。 对，因为其实观众这么多年观影的培养其实已经远远，因为已经不像以前了，就是他观影的途径很窄，现在观影途径非常的广， 嗯， 就他们其实我也是经常每部戏底下我喜欢的剧我都会去看评论，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哎呀，真的他们的理解已经超越我们想象的了。 是的， 这个就是我们在不断的 升级自己的过程，通过真的是感谢就是大家观众们对于我们的一些支持，有的有好有坏，但是我觉得坏的里边我们也是可以，就有些东西很犀利，但是我觉得犀利真的是一针见血吧，就是真的是能让我们更好的去创，为了以后的创作。 嗯， 对， 谢谢好的创作者把我们这些观众培养得越来越聪明。 就是他说的这个高于观众，实际上是高于或者是提炼现实的生活。再有的话，我知道杨佳老师的意思，就是因为观众的观剧经验越来越丰富，我们只不能追着跑，这样的话永远落后。那么应该是在他们这个观剧体验之外，在努力的在创造一些新的故事奇观吧。 嗯嗯， 这种， 对，也是， 是不是越说又说太专业了？ 嗯啊，奇观都出来了， 就尽量的不专业一些也做不到。其实我们挺专业的，非假装不专业就有点难。 我就刚才特好奇吧，就张卫老师跟魏华老师那个，就是你们拍桌子拍出血那个事儿，是因为一什么事儿？是争论个角色呀，还是剧情啊，还是逻辑啊？ 在远方的家中，那个桥段还在，就是因为傅伯恒家就是连冠华老师私装摄像头。私装摄像头呢，其实魏华和我们都那个搜索了一下，确实这个东西不能随便装。但是魏华呢是从人性的角度，他觉得这个人设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情略有崩塌。我呢感觉就是说人设在这个方面可能这个小不言的这种缺点反而更丰富，好像是为这一点哈， 是为这 一点，对对对，嗯。 后来谁赢了？ 后来是这样的，杨佳老师出演了。杨佳老师说：“那咱们就给他拆了，就 先装后拆嘛。” 哦， 这 个我同意， 这 好办法。 我说这个我同意。 对对对， 后来就是装完以后，然后接到主任来找，过了几集就是给拆了。 所以这事儿得讨论呢，就是这个意义就在于呢，我呢执着于装，他呢执着于不能装。但是呢，杨佳老师中间出来平衡说可以先装后拆。哎，这时候在我看播出时候，其实有一个意外的妙笔，就是其实这里面的主人公这个连冠华和刘佳呢，他们在为这事儿争吵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一个人物，他的作用力就是连冠华的母亲吕中老师饰演的罗小姐，她出来主张要拆的，她不希望儿子在为这件事情失去一些新朋友，所以这个东西不是杨老师出来单纯活了个稀泥，是把这个故事的空间又发散出来了，就等于说是你写故事，你再写刚才咱说强情节推来倒去的，不过还是为了写人的关系嘛，啊，把人关系写得丰富了才叫好看， 就更有层次。 对，就为这事儿，就可能观众或者是听众会觉得你们这编剧也够笨的，就为这点摄像头的事能把手拍出血来。 嗯， 哎，其实真的是这种情况呢， 是关系到人设的问题。 对对对 对， 就这种。 那威哥觉得最难的部分， 这个戏里啊， 对呀，创作的整个过程中，让你觉得辗转反侧的有吗？ 我其实一直。我很想说微观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微观的东西包括哪一集哪一场可能大家理解起来更容易，但实际上如果让我说真话的话，就是有一种，我记得沈浩放导演跟我讲了四个字，我至今也没有做好，就是举重若轻。就是对，尤其是在中青年的编剧身上更容易，他对于生活体验起来的时候很真实很丰富啊，很生动，但是有时候容易越写越沉，这个越写越沉实际上是一种本性使然，就像咱们有时候发朋友圈也是如此，我想听众也是容易这样的，哇，夕阳真美，大家都在晒北京的晚霞或夕阳，他可能有人想到了故乡，有人想到了妈妈，有人想到了美食，都是很这个连篇累牍的诗情画意，可是那个作为编剧来讲不能作为故事情节或者台词，那个东西如果我们每天在那中间浸泡的话是写不出好戏来的，所以举重若轻这件事目前还在努力，这对我来讲是最难的。你获取到了生活细节，你有了一定的技巧，还要记得轻轻拿起轻轻放下这个东西。 我顺着张老师这个说一句，因为当时我们开那个会的时候有个老师点评说我们是日常美，就是我觉得这个算我们做到了吧，就是 我理解了， 日常美是非常难的，而且是传递出来是让大家觉得生活特别美好。这也是我们三位 编剧 心里希望所希望的。 官微里面有一些观众的评价呢，就是说爱上这一家子，因为今天晚上就是大结局了啊，就 就是《远方的家》的最后两集，预知了三四天的离别的情绪，好多的观众在官微里面留言，就说不舍得。他们不舍得不是不舍得这个故事，是不舍得这几家人。后来我还跟他俩说，我说这个看戏追剧看成过日子也是一种情怀。他就觉得每天打开电视机看到他们互怼或者是嬉笑怒骂的时候就很开心。后来我想，这就是电视剧的陪伴性，对吧？ 对。 其实一个电视剧，我今天早上起来看官微的时候，还有一位观众说，人家动不动都拍五六十，你们为什么不能拍五六十集？你们为什么不能再来第二部？还有人在预约第二部。后来我问了一下咱们领导啊，说见好就收吧，故事像生活一样永远不会结束，但我觉得精彩的故事还是有它一个比较精彩的看不够的结尾才是最好的。那魏华说你最难的那个。 我最难的就是，我个人觉得是就像我们说的叫心生美好，这个美好是什么？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爱，每个家庭每个成员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如何去表达爱，这个可能是挺难的，对于我们现在的老百姓来说挺难的。其实很难说一句爸爸我爱你，妈妈我爱你。那么这些爱体现在哪儿？体现在可能各个角色上，可能像刚才我们说那个宋明亮，他其实对他妹妹深埋那种爱，埋了很几十年，那这种爱怎么去表达？可能就最后拿出父亲的遗言说这个房子给我妹妹，那这一下所有的爱就出来了。就是其实我经常说的，我说一下我家先生，我家先生经常跟我说一句话是，你写这个戏要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什么问题呢？其实我原来就是我们仨的统一的意见就是我们不做苦情戏，因为说实话百姓生活挺苦的，就是各种真的各种压力，各种 生活的杂事和难题， 有的时候你想就是所有的困苦都向我袭来， 对， 但是我们怎么去用爱去给它化解，对吧？我说的爱可能有点大， 对， 但是用温情用爱其实就是一句话一个眼神。 魏华所说的苦与乐，实际上对于百姓来说的话，无论是吃穿用度的这些基本生活需求，还有就是对于人生话题的一些选择，比如说宋飞面对的就是结不结婚什么时候结，对他来讲其实是人生一大苦。但是这个苦呢，妈妈来了之后的话呢，有一个人能商量，苦就变乐了，就这种感觉。我们要发现这个苦背后的乐，就是我们一直在说要做笑中带泪的戏，要做和这个时代呼应的戏。这种呼应就是说，你不要回避生活里的苦，但同时也不要忽视生活里的甜。就这种过程其实写起来比较 好。我再说一句，刚才主持人一上来说我们三个非常沉稳哈，就是可能我们微信里或者他们生日的时候会说爸爸我爱你妈妈我爱你。我觉得到了，对到了， 你觉得这是创作的这个工作给 予你的吗？对对对对，我觉得就是也从自身也要改善，这个其实挺难的，那就从我做起吧。我会经常可能跟我爹说爸我爱你，就是我觉得当我们去直面父母一天天老去的时候，可能我们说的机会真的越来越少。所以呢，我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看就听完我们期节目以后回家对爸妈说我爱你， 这来自编剧魏华老师的呼吁。 谢谢大家。 很久没有说过了， 我 一定要说，我觉得这个情感真的，当你想表达的时候你表达不了的时候，真的会终生的会 我还处于不好意思的阶段。其实你说男生是不是有这种， 我就是微信就可以啊，就是 你有说 有这种 不好意思 是 吧？ 父亲 对， 尤其跟妈妈有时候这个很腻乎一会儿。 对 啊，我跟你说，其实要是说作为男生要说爸我爱你，爸一定觉得你今天有什么事儿背后， 之前 你后面肯定也不一定是钱啊， 你小子是不是犯什么错？ 是犯什么错了？哎呦，说你就说吧，你别前面那么多累赘了。 哎，男人世界太功利了。 要是女儿跟爸爸说的话，爸爸觉得哎小棉袄说爱我，那已经陶醉的不知道哪是北了，就不一样。 没错， 是吧？ 对， 其实咱们就有时候就会直接说，哎爸喝点儿， 哎 对吧？ 没错， 是这种。 对, 对, 对， 就是潜台词还是我爱你 的。 哇，原来喝点是我爱你。 对，喝点是我爱你。 能感觉到这个三位编剧在创作的过程中想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小确幸哈，就是生活中这些小的幸福。我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想问三位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年就是中国的电视剧市场其实也在急剧的变化，我们也经历了这个小鲜肉和小花们占领屏幕霸占屏幕的这样的时期，但是我觉得从这一两年开始，好像电视剧的这种追星潮或者说追这个颜值的潮流慢慢又回落了，大家又开始更接地气，喜欢这种能够击打我们内心的这样的 这样的电视剧了。我想问问三位，你们当时在创作这部电视剧的时候，你们框定的这个受众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是从事这种老漂的老年人，还是说年轻人也会喜欢？ 我要说一个我的切身感受， 嗯， 我说完了话两位老师说哈， 嗯， 那首先我们也是下场踢球的人，所以我们不能做裁判的事， 嗯， 也不能说裁判的话， 嗯， 据中国电视剧市场的创作，我们三个人是希望非常乐见其他的各位同行还有团队能够创作出我们也想不到和做不了的事， 百花齐放， 对，嗯，但至于流量了小鲜肉和小花的这些东西呢，其实不新鲜，早在有挂历的年代他们就漂亮着， 嗯， 但是这些漂亮过的人今天成为老戏骨，中间的过程是不能被忽视的， 嗯， 也就是在远方的家中的官微里面有很多的人在讨论说，当然他们开玩笑，他说早知道中老年谈恋爱这么好看，谁要看年轻人谈恋爱，当然他们是开玩笑，是表达了一种喜欢。您刚才问到这个受众，我们曾经一厢情愿的框定受众，但是发现远方的家这个戏从我们框定的中老年受众到零零后都有， 零零后也看， 看来就是好故事本身，我不能说我们是好故事啊，是任何故事，任何想要说心里话说点真话的故事都应该有它的指引，这是我的看法。 嗯， 杨江老师。 嗯，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我心里可能想的比较大，就是觉得都大家都会爱看的， 嗯， 就是年轻人也会爱看，因为也涉及到他们父母， 就是很吸引人的。 嗯，不光是，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让年轻人看到他们的父母除了在兼顾他们的生活，对他们负责任的同时，还能够看到他们父母也能够活出精彩，活得多姿多彩，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创作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期待， 嗯， 就是让儿女们，就是让父母不只是儿女的一种负累，或者说是儿女的一种 就帮你带孩子做饭，就这些事儿， 只是承担这种责任，而且父母自己本身，因为他们这个年纪的生活阅历也好，有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事情会让我们很惊叹的。 嗯， 然后我就是怎么说，让儿女也看到他们父母是可以有很美好，因为他们都年轻过， 嗯， 都有过非常美好的年轻，而且我相信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有很高的追求，年轻的时候都曾经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 对呀， 啊， 谁没年轻过呀？你老过吗？ 对，而且你看公园里那些跳舞唱歌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 有一个艺术梦。 对， 嗯， 孔文说到这儿，会不会很想看一下这部戏？ 嗯，而且想推荐给更多的，怎么说是 各个年龄阶段的吧？ 各个年龄阶段，尤其是现在在这个被手机霸占着的。 对，而且今天虽然是电视台播出的最后两集， 嗯， 但恰恰就是全网播出的全集在今晚的24点就全部都上线了， 嗯， 所以各位年轻的还有这个像20刷30刷的观众朋友，你们这个表现自己是真粉的时候到了。 嗯 嗯， 弹幕该上了 随便吧。 这个我特别想问问，就是三位各自的一个经历哈，因为有这个像威哥是导演，不是， 不 威哥是编剧加演员，还加主持人，然后这个魏华老师是导演加编剧， 对 吧？ 对， 这个杨家老师是比较专业啊， 嗯， 这个非常专业的编剧。想问问你们三个有没有把各自的一些故事融入到这个就是创作当中？因为我很好奇，就是比如说我要创作一个写作文哈，那我只能想我自己的故事， 嗯。 你们创作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带入很多自己的影子？ 是的。 会吗？ 我们都会把身边的人所有的事都挖干净了， 这个 亲朋好友全部写个遍。 哎呀，就挺对不起亲朋好友 的。做你们 的 朋友真是太惨了。 没有没有，其实这个地方我们还是有凝练和这个改造的这个能力的。 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 对，但是 概不负责。 那天发布会的时候，刘佳老师来了见了我之后就问我，哎，周桂云那撇儿我再看还是觉得挺好。我周桂云就是我妈本人， 啊，真的 不敢自己坐电梯，因为经常他的故事就讲给他俩听的时候，我有时候讲完就忘，有时候魏华跟杨佳就提醒我，哎，阿姨那个素材为什么不能用，我说那电视剧的创作也不能就是出卖母亲的过程嘛，后来说这个真的是你编都编不出来啊，所以就是包括 包括魏华的四合院的情节， 嗯， 还有杨佳他提供的一些，因为他比我们俩都要年轻，所以在青年生活上他比较有发言权，所以他就说很多细节，我们也都是在一起讨论之后啊，互相出卖彼此亲友还有各自人生经历之后， 嗯 嗯，传这么一戏。嗯， 这个张伟老师说到这儿呢，让我想到了这相声段子里说这个于谦老师的父亲为大家贡献了多少的笑量。 于谦老师的父亲是在故事中，我觉得于老先生温文尔雅，然后当然是那个其实很多时候啊，就是文艺创作和生活本身之间的距离感是特别的长。然后呢，其实这路足且长，就是因为我们三个人要趟过去的河，那么一定不会画等号，但同时一定也不能没有任何的联系。所以所有的观众看到了动情或者似曾相识的地方，一定我们在那地方，嗯，编造的地方是少很多，然后来自于生活的更多， 嗯， 就是肯定是这样的。 这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一个现身说法哈，非常感谢这个今天三位编剧跟我们特别精彩的分享。 嗯， 那刚刚威哥也说了，虽然今天这个在央视的上映是最后两集了啊，但是在全网的这个首播马上就要拉开序幕。 对， 最后想让三位用你们自己各自的方式再推荐一下这部剧吧，就是在你的心里这是一个，我们都说自己的一个创作像自己的一个孩子一样，对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如果你想给还没有看这部电视剧的小伙伴来推荐的话，你会怎么说？从杨佳老师开始。 郑老师先说，我酝酿一下。 威哥先说吧。 我就不说，我记得我们这个宣传画册上有一个最早定下的卷首语， 嗯， 就是给了孩子丰满的羽翼，自己留下一间的漂泊， 嗯， 这个我觉得是献给远方的家中所有的可爱可亲的父母们，以及收看远方的家这些天来一直在追剧以各种方式追剧的观众朋友们， 嗯， 我觉得远方和家不是矛盾的，是相辅相成的，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剧中有所对自己的生活有所启迪吧，那我们也就开心了， 嗯， 别的没有了，继续努力。 嗯 嗯，魏华老师， 我是希望大家能从这个戏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嗯， 然后呢心里充满爱，生活就会很明媚。 哇，心里充满爱，能感觉到魏华老师是一个特别感性的编剧。 是是是是， 虽然刚刚我们平台上都说两个女编剧都是北方人， 嗯， 是北京人哈。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这个杨老师， 那就希望大家看完这个剧之后，怎么说啊，觉得实在有 点感受到幸福。 对对，我觉得一家子这样吧，家庭生活不只是吵吵闹闹，其实是有爱支撑的，然后就差不多这样。 嗯，好，谢谢三位，也欢迎这个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这个小伙伴哈，赶紧关注一下远方的家，会给你带来各种温暖还有幸福。 哎，对，还有像刚才节目当中魏华老师跟大家提到的，如果大家还没有做的话，今天啊，在我们听完节目或者说在观看我们这部剧之后， 嗯， 然后勇敢的大声的向你的爸爸妈妈啊， 嗯， 表达出来，告诉他们我爱你， 或者喝两口， 哎，喝两口。 好，最后送给大家这个远方的家的我们的节目片花吧，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 好， 拜拜， 好， 拜 拜。比我好看点。 宋明媚要回北京， 他说有急事要回去。 你那个神奇的姑又来了。 妈，我这相亲节目， 我就忽然想找老伴了，怎么了？你不同意啊？ 你啊，说这冤家路窄是 还有还有还有，你不给我妈上老虎凳啊你这。 我是百灵鸟艺术团 艺术总监， 正是在下。 您眼睛有问题是不是？没亲老妈是怎么回事？这是？ 你看看你的心眼，比老娘们还小。 因为我对宋明媚同志的了解，他要么不做，要做就得做出个名堂。 我现在说的不是赔偿的问题，我现在说的是你们公司人员专业素质问题。 我还没干你个老胡。 哎，这什么呀？ 傅国恒的前妻花文娟突然回来了。 二哥。 真的一点不考虑我哥，快点 你偷拍咱闺女， 我就是想知道咱闺女跟谁谈恋爱。 我看你呀、啊、还是去送明白的报道吧。 啊，你今天必须把我们家郭亚楠给我押回来，要不然我真活不了了。 我跟张玉莲犯冲，绝对做不了亲家，回头他好了我就直接疯了。 哎呀，俺妈她就有点问题。 嘉玲，饭没有，要不是你带着那个神经吗？ 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国家。